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老师被人们称作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不仅传道，而且还授业解惑，培育着精神文明之花。他们像泥土一样平凡而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培育着鲜花式的我们，建设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而在这些老师中，乡村教师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最大的。国产影片《凤凰琴》的英文取名是 Country Teachers， 直译就是乡村教师。影片描述了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并在1994年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主演李保田也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府奖的3项最佳男主角奖。此外，本片编剧刘醒龙、卜延贵也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女主角巨雪获得第9届大马士革电影节表演的特别奖。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教师节的夜晚，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中一起来分享这部反映乡村教师工作生活的国产影片《凤凰琴》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刘醒龙同名小说改编，通过高考落榜农村青年张英子到界岭小学当代课老师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以余校长为代表的民办教师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的感人事迹，刻画出他们平凡而又高大的形象，歌颂了乡村教师热爱祖国、对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凤凰琴》。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张英子第二年高考落榜后，心情非常的失落，家里也四处托人去给他找工作。这一天，当乡教委主任的舅舅来到他家，给他在他待过的山区界岭小学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工作。张英子老大不情愿地跟着舅舅万主任来到深山中的界岭小学。

孩子们能理解吗？ 我想至少他们长大以后会理解的。今儿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夜里来人把他领走了，他爹病死了，得回家顶大梁过日子。你知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他说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这面国旗，就像看见学校一样，什么都不怕了。 于校长，这些情况你应该跟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关心一下这儿的孩子。 这山大得很呐，经济上还很落后，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啊。听说上边要派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了。搞科技就得抓教育，孩子们有希望了。 这一天，孙四海有事外出，张英子登上讲台开始讲课。在语文课上，王小兰的女儿李子在作文中写到孙四海卖草药的真相，使得张英子慢慢了解到，为了能使班上的学生读上新课本，孙四海和王小兰吃了很多苦，使他对这一对未能终成眷属的有情人充满了敬意和同情。住在于校长家临近的张英才一来就发现屋里有一把不知什么人送给明爱芬留念的凤凰琴，他没事就爱弹一弹。明老师又犯了病，差点把张英子借给他们家的止疼片连瓶吞下去。张英子帮着有风湿使不上劲儿的于校长一通折腾，这才算把明老师给救了过来。 以前明老师犯病我从来没找人帮过忙，现在我一身的风湿使不上劲儿啊。嗯， 其实啊，您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孙主任帮帮忙。 孙四海是个少有的好人，天黑以后我从不去找他，你最好也不去。 我知道，那您可以找找邓校长， 他其实也是个不错的人。 你果然是个和事佬。 你听谁说的？不是你舅舅吧？ 他才不会跟我说这些呢，是邓友梅说的。 是吗？ 嗯， 我还以为他对我有很大意见呢。 于校长 啊， 那只凤凰琴是谁送给明老师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问问就问问呗。 我比明老师来得晚，这个学校最早只有他跟你舅舅两个，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 那您该去问我舅舅。 我回来当老师那会儿，你舅舅已经当主任走了。回去睡吧，知道是谁送的又怎么样？回去睡吧。 张英子回到屋里，发现凤凰琴的琴弦被人弄断了。县里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下来了，满打满算还有10天时间。于校长轻车熟路地进行了布置，先殿前备了桌酒菜，宴请村长和会计。 咱们吃的、喝的都差不多了，我代表村长说两句。咱们村现在经济困难呢，但还是决定把拖欠你们的工资先支付5个月给你们。 嗯， 同时希望各位老师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咱们村添彩。 哎，来来，干一杯。 哎，孙主任，喝呀。 请呢？ 啊， 请。 好，我自己 好事啊。 起来 啊，努把力，拿个奖回来啊，到时候让他们啊，让你瞧瞧咱们呢不光会喝酒啊。 那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不过这个奖金 放心，奖金全给你们，怎么样？ 那我就代表学校感谢村领导了。 来，干杯。 干杯。 哎，李子他妈怎么没来啊？让他也上来嘛。 王小兰，来呀。 来，坐坐。于校长，您能让王小兰陪我喝了这杯酒，我保证奖金下来村里不留一分钱啊。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呢。 不是编内的还不是编外的，您当我不知道啊。 我陪你喝。 你陪我？不行。哎，怎么能陪你的就不能陪我？瞧不起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哎，孙主任，你说他怎么走了？哎，这不是硬撅我吗？不给我王会计一点脸。孙主任，他不喝可以，你得有个表示，要不然你从这桌子底下钻过去。哎， 孙主任，坐下。 来，张英子实在听不下去，哎，你说站了起来。哎， 你不是想女的陪你喝酒吗？我陪你喝。 这， 谁不喝谁孙子。 哎，你怎么骂人呢？坐下啊，刚喝几杯酒啊，就耍酒疯啊，净给我丢人。 哼，一切为了这次检查验收工作，这杯酒我喝了。 为了验收合格，学校里全忙活起来了。张英子发现每个学生都在替不上学的孩子做作业，这样舅舅带着检查团来到界岭小学时，他的入学率居然达到了 96.3%。 张英子对此如此弄虚作假感到非常气愤，他到县教育局告了状，使界岭小学的先进和于校长已经打到为学校修房预算的几千元奖金泡了汤。气愤至极的舅舅扇了他一耳光，学校停了他的课。张英子眼见自己的告状给学生们安全过冬造成了困难，知道犯了众怒，心里充满了歉疚。而这天晚上学校开会没有通知他，他却闯到了会场。 学校开会为什么就不让我参加？ 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你算老几？ 就让小张老师参加旁听吧。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用什么办法让孩子们安全过冬？小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我对不起你们。 少说那没用的，只有一个办法，把我那药材给卖了。 现在卖价最低，你要吃亏的。 只有这样了，卖的钱先寄给学校。 那我就代表全体师生愧领了。这样，顺便把我那口粥也卖了，把钱凑在一起。都怪我领导无方啊。大家还有事儿没有？没有就算了。 我有事儿，我要去上课。 这是小事儿，以后再说。 不行，人都在，你们今天就得给我个回话。 张英子，你不要欺人太甚，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出去，等研究好了通知你。 为了摆脱困境，张英子装出复习功课的样子，几位老师果然向他打听是不是又有了转正的新消息。这一天于校长也找到了他。 小张老师啊，这几天工作忙没工夫来看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怎么会呢，我这样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这几天怎么没听见你弹琴呀？是不是琴弦断了？ 不是，主要是没功夫。 我这还有几根旧弦，不知道合适不，你试试看。 恐怕过不了两天又会断了。 不会的，旧弦抗使。小张老师，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优惠政策？ 转正没听说啊。 没听说就算了，你忙，我出去走走。邓咏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走后门，孙四海可以凭真本事应考，你是又有本事又有门路，我这把老骨头靠什么呢？ 于校长叹着气离开了。张英子怀着歉疚和对于校长等老师的敬意，写了一篇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投给省报。省报派了个记者悄悄来了解情况，拍了不少的照片。这篇文章和照片在省报上发表，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县里给界岭小学特批了3000元专款， 还给张英子特批了一个转正名额。张英子决定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老师，舅舅也同意了。于是学校的所有老师聚在一起不记名投票表决时，张英子投于校长，于校长投了张英子，孙四海和邓友梅都投了自己，一人一票。于校长谈起明暗分的情况，他是在刚生了孩子的第三天，趟冷水河去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时落下残疾的。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名额让给明爱芬。在判了多少年之后，明爱芬终于摸到了这张转正表。也许是过于兴奋的冲击，他带着满足与世长辞。而张英子的舅舅也告诉了他凤凰琴背后的故事。 英子，你不是总想知道这只凤凰琴的主人是谁吗？就是我。十几年前，界岭小学只有我和明爱芬两个老师。那年，学校也下来了一个转正名额。论条件，明老师比我强，我就想了别的门路，很快地和你舅妈结了婚。因为他有一个有权势的叔叔，明老师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比我强，就硬撑着去参加考试。结果临调走的时候，我不敢见明老师，就想把这只凤凰琴留下来给他做个纪念。我在琴上写好了字，又怕我的名字会刺激他，就用小刀把它刮掉了。我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只凤凰琴放在这屋了，没想到一搁就是十几年呐。 明老师的死使界岭小学的老师们有了空前的团结，他们一致同意把这唯一的名额给张英子。 小张老师坐吧，你把这表填了。 怎么让我转正？ 这是我们校务会议决定的。 这不可能。 是真的，我的一切都在这儿。我走了，李子一家怎么办？转不转正其实是无所谓的。 明老师这一走，我也彻底想通了，人活着只要实实在在做点事就知足了，别的都是空的。 校长老师，这确实是我们自愿放弃的，只是一条，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不管走到哪儿，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 张英子最后一次参加了全校师生的升国旗仪式，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界岭小学。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凤凰琴》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何群执导，他极为真实地再现了山区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献身于农村教育事业的民办教师的崇高。而片中于校长的扮演者就是著名演员李保田。李保田从小在戏班学艺，学演丑角，并在《人鬼情》《菊豆》等影片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其是他在1995年主演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保田在本片当中的表演在当年政府奖、百花奖、金鸡奖的评选中连中三元，都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而影片《凤凰琴》也是获奖众多，广受好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结尾时于校长的话外音和童声歌曲演唱。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次给辛勤的老师们送去衷心的感谢还有祝福，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小张老师，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 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